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场无边的遗忘，层层地把心挽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。 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，美好的开始。

是的爱情给我柏拉图式的忧伤，柏拉图式的快乐如何，柏拉图式的分享。我的生活并不虚幻，虚幻的是我们的理想。当你有一天哭着对我说再见了天空的蔚蓝，装满柏拉图式的咖啡，柏拉图式的等待无解，柏拉图式的追 心酸情。

新出飞来四季扶摇。开门之间新气象，大地春归满天光，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伤我，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趁第一还没放大，我们的爱不是笑话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别让回忆都坍塌，什么都留不下。稀释了爱意，可是梦里我初次紧紧抱住你。也许甜蜜终究是要报复的，曾经的快乐想起都是罪恶，伤了你更让我难过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趁第一还没放大，我们的爱不是笑话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别让 什么都留不下。乘风起还没变大，我们的爱不是虚假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别让回忆都坍塌，剩折磨人的细沙，甚至不留片瓦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一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拱宣南大街良辰百货1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好音乐9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东风日产北京盛通专业店的总经理张云霞。我公司秉承务实、创新、高效、责任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，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是我们永远追求奋斗的目标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东风日产北京盛通专业店祝福所有959的听友万事如意，全家幸福安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先头酒业总经理李洪刚。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保持纯粮品质，全力打造咱老百姓的纯粮酒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大吉，吉祥如意，国家兴旺，人民安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春节好，我是奥信集团北京公司楚衍阳。奥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留学服务20年，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奥信集团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。恭祝所有959的听友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金鸡报晓，吉祥安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照亮我心房，赶走了烦恼，赶走了忧伤，从此我不再彷徨。春天的阳光多么的灿烂，照大地片片金黄，园里的花朵多么的芳香，我心中充满着希望。因为在你眼中温柔的光芒，燃烧了照亮我心房，赶走了烦恼，赶走了忧伤，从此我不再彷徨。春天的阳光多么的灿烂，照大地片片金黄，园里的花心中充满着希望，因为在你眼中温柔的光芒，燃烧了爱的火，照亮我心房，赶走了烦恼，赶走了忧伤，从此我不再彷徨。因为在你眼中温柔的光芒，燃烧了爱的火，

再说点了。 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。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。我像是在讲流行数字恋爱，盲目说活人要对彼此表白。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，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。三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。三五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开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当然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，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？感谢有人发明语音数字游戏，拿起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。在骂你，570是我气你，744是 KCC， 778820，都是在骂你，570是我气你，744是 KCC。七零是我七零，七四十是 KCC。